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那英带出的《借口不是理由》，万芳演唱的《一切如新》，齐秦带出的《无情的雨，无情的你》。 说说天气，讲句问候，你渐渐沉默，像离别的前奏，留下一句话，说你要自由。我早已学会无悔去追求，因为相信我还可以不放手，总会有人要远走，偶尔走了又回头，有些是理由，你给的是借口，这是借口，不是理由。你的眼神生命的花朵总有情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田震演唱的《顺其自然》，薛峰带出的《芦花飞扬》。 感觉就快走到终点，竟人不见，相信前世一定有缘，为何梦难圆？已走得太远，这里好像是天边，却没有找到梦见你的地点。顺其自然，我已经走遍你双眼里的视线，未来只是梦幻，可现实平淡。

我们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刘欢演唱的《但我要远走》。 你含笑的眼，好像在对我说：“不要再离开我。”